喂，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尊生衣食好父母，听我唠唠十三五，国家社会都进步，生活的变化数一数。什么叫衣食好父母？就是我们听众啊，衣食父母嘛，是吧？继续啊，给各位唠唠广受中国老百姓关注的“十三五”规划，目前是建议啊。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拿了一张图出来，速读“十三五”建议啊，说这个“十三五”呢都包含什么样的内容？简短截说，比方说培养新型的职业农民。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新能源汽车推广计划啊，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者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全面实施一对两口子可以生俩孩政策。那么未来五年是吧，十三五实施之后咱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人民网给这个描摹了一番啊，说是那个咱们未来五年的生活可能在这些方面发生改变。比方说可能会啊，有些家庭再多一个孩子，养老不再困难了啊，社区就能养了吗？医疗条件逐步提高，互联网应用会让看病越来越便捷，还有呢，环保的理念深入人心，能够更多的享受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和土壤。哟，那么说这个要是说清楚了啊，这必须得放精细，是吧？是吗？这个再论吗？再论呢？你比方说再生一个孩子，哎，白娘子高兴了，是吗？什么呀，就一个嘛，嗨，养老不再困难，这个他有人高兴吗？有啊，张继宝他爸爸高兴啊。啊，是啊，是吧？到时候国家管了，不指望那张继宝、忤逆子吗？医疗条件逐步提高呢，嘿，陶谦高兴了。陶谦哪位啊？ 喂，国家要 让徐州那位啊，是啊，病好了他不至于那么着急忙慌让徐州了吗？那么说更多的享受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和土壤，这个谁高兴呢？哎，嫦娥姑娘啊。说不光他啊，大伙儿都高兴，青山绿水吗？正是，尊生列位老百姓，咱先不要太高兴。哎哎，小康不是大馅饼，是吧？他不去奋斗也不行吗？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吗？也是啊，聚焦这个五中全会，就是说这个咱们不能够一边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数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处在扶贫标准线以下，不是吗？这既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满意度，也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什么呀？认可度啊。这话说的多地道啊，是不是啊？那位问了，那么除了这些小康还有标准没有啊？咱说啊，不能妄言。不过呢，以下几条总结了一下，大伙儿看看这个合适不合适。说这些要是做到了小康，那就是那么个意思了。哪些呀？首先，百姓办事儿不求人，不是我说的啊，这话人民日报说的。这是小事儿吗？您说，考验的是政府执政能力，考验的是公务员队伍是否廉洁高效，能是小事儿吗？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说了吗？什么时候办事不求人呢？啊，这个打了个比方，真有这么码事儿吗？明明是乡政府的人员把这一位老人家养老保险证上那个姓儿打错了，姓儿错了，坏了。老人拿着身份证说：“你们给改一下吧。”谁成想工作人员冷冰冰的说：“不中，不啊啊，就这个意思，不行，非得开一个证明你就是你的证明。”正这磨叽呢，突然之间边上来了一熟人：“哎呀，我说啊，老美家来呀 啊，快快快，里边来，干嘛呀？要求给他亲戚。”也是改名字，给亲戚那名字弄错改过来，吼，工作人员麻利快，二话不说唰啦啦改了。这叫什么？这叫不公平啊，机会的不均等，待遇的不公平造成的社会心理失衡，这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呐。那位说了，这不是徐姐吗？徐姐啊，有吗？ 这是什么意思？ 俩果头。 哦，这是俩的意思。 哎， 那个徐姐是怎么回事？ 贾果子姓徐， 是你姐姐。 嗯，我叫徐姐。 叫徐姐。 哎，对 对。 多大岁数了？ 二十刚出头。 二十刚出头。 对。 你几岁了？ 怎么这么说话呀？ 啊， 怎么叫几岁呀？干脆告诉你，我51岁。 你多大了？ 周岁51。 你这51岁跟二十刚出头的叫姐姐呀？ 啊，这是规矩。 什么规矩啊？ 走后门的规矩。 走后门， 走后门必须当小辈儿。 你看了没有？那位老人家没办成事儿，是吧？他就是因为没当小辈儿，好吗？除了办事儿不求人，那么实现小康还有什么呢？其次就说啊，生活工作得更安全。啊，你看这也不是我说的，这是新华社说的，这是小事儿吗？您说安全人命关天的，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吗？这就是头10月底的事儿， 河南武阳一民房改造过程当中，突然间咔嚓嚓发生坍塌事故，哎呀，造成17人死亡啊！这施工怎么弄这么大的事儿，还都这出人命了，谁成想啊？后来呀、啊，记者去采访了，一看，嚯，施工这楼啊倒是不大，一小楼，四个角那立柱全部给掏空了，二层楼房靠这千斤顶给支撑着，结果在整体抬高的过程当中啊，咔嚓了。受伤农民工跟人家说了，反映来呀，是啥老板呐，没有公司，没有任何建筑的资质，都木有那个安全帽啊，安全帽都没有。哎呀，你这不是血的教训吗？您说说看啊。那位说还有吗？当然有了，教育的问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呢，是不是啊？骂人行吗？骂人那不是我说的，人民网说的，这是小事吗？您说骂人，谁骂人啊？老师哟，为人师表就这样，谁成想啊，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是啊，呵，这老师当初还是优秀教师呢啊，小学二年，他们的班主任刘老师，呵，先后小30回在课堂之上是对学生连爆粗口，滚！哟呵，你是弱智，他是痴呆呀！哎呀，还有那更难听的呢，不，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找这老师打听去了，干嘛呀？怎么这张嘴就这么啊肮脏啊？老师说了，嗨。如果我不说个别的孩子，全班40多个同学没法上课，哎，那你说了他就大伙儿能好好上课了吗？您这遏制的方法合适吗？老师怎么教育学生啊？你得跟人岳母学呀。啊，是，丈母娘懂这个，丈母娘干嘛岳母？岳鹏举他的老娘啊，对了，这么个岳母啊，正是。尊生各位同志哥，您来听我说一说，骗局陷阱还挺多，千万不要往下遮。那马上呢，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转载的是他们福建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当地的事儿啊，女大学生小陈姑娘大学毕业之后呢，说是这个找了一家公司上班去了，应聘人家录取了，担保公司，嚯，大买卖，担保担保，有信用啊，讲诚信呐、啊，嘿嘿，也备不住。话说这位小陈姑娘，哎，这个公司是工作了3年啊，然后呢，最后是被法院是一纸诉状告到法院去了，怎么呢？嘿嘿，欠债9000万，嚯，这孩子。怎么了？这是这借印子钱了是吗？嗨，什么呀，这公司是一空壳的，什么担保公司，就是用于向银行贷款，平常干的就是个买卖。所以说这总经理一看小陈年轻啊，姑娘可能也不是太明白怎么回事，哎呀，那什么，你就是我们这儿的股东哟。经理，我这刚来没几天，没事没事，不要紧的，挂名股东，然后就以他的名义 啊，这个向银行贷了9000万，签字了吗？签了，结果后来公司破产，嘿嘿，9000万落到小陈脑袋上了，呵，让人家给坑了。还有那个事儿呢，央视新闻新浪官方微博说，是头些日子成都有一位黄先生到这个饭馆啊吃饭去，带了2瓶白酒，不说了吗，现在不收那个开瓶费了，是吧？不收了吧？啊，对，不收了，不收了。哎，那什么，您开您的，本本开开了。酒都倒上之后啊，咱们开始啊，就开始吃喝。完事之后一结账，哟，怎么多出来100块钱啊？啊，这是那个什么，开瓶费不是不收了吗？我没说是开瓶费啊，是我们饭馆，我们这儿的酒具清洗费呀，啊哈。不是，这又巧立名目是吗？可说呢，打官司告状上法庭了吧？什么？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之国家社会都进步，生活的变化数一数版。我是立新，短信是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立新，还有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说那个习近平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5年规划的建议作出说明。新华网，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将在新加坡会面，呵，大事儿啊。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这今年中央第三轮专项巡视已然全部进驻31家单位，好好巡视。这人民日报啊，这个还是这个专门写了这个文章啊，案例的分析，分析什么呢？说这个叫做汤东宁，汤东宁是谁啊？汤东宁是科技日报原领导，不是被查了吗？咱们说过吗？弄本什么英国护照五的，说这个人是个典型的裸官，不光他，天津港集团总裁郑庆月被免职，此前已被立案侦查。健力宝您还记得吧？那马马原董事长2次假立功减刑，嘿嘿。又说到那个有权有钱的了啊，监狱里头他都能够使唤是吗？嘿，检方为此查处24人，必须得好好查。安徽说那个贪腐的那个广播电视台那台长受审的时候当庭痛哭啊，哎呦，连说3个 sorry 啊，就是对不起，哎呦我的天哪，早干嘛来的呀。新华网发改委说了啊，年底前每个省区市都必须出台户籍改革方案，没有例外。外交部反对美方以航行自由为名损害中国的主权。新浪腾讯说都是国台办正式宣布了，叫做习马会啊，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名义举行见面，互称先生。会面结束之后双方要共进晚餐。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晨报就说了啊，聚焦13五规划，渐进延迟退休政策要拿出来了是吧？北京青年报说的是未来5年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6.5%以上，关注经济是不是啊？京华时报说咱北京啊，财政这边养活的人员采暖费不是由暗补改成明补了吗？亮出来大伙儿看一看，正处级的干部一次性发2750采暖费。是吧？这个新京报说呢，哟，这得严办啊，带人铲分要重罚，罚款拘留还要吊销驾照。应该环球时报又说这个中美军事高官最近是密集的谈这个南海问题儿，美方宣称仍会继续巡航，呵呵，胆儿肥啊，中方要求停止危险的举动。说这个美中关系啊，怎么来看啊？这有4句话：大局那是稳定，危机要管控，是吧？加强对话，不要胡来呀！哎哎 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嗨。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呢、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接茬来给各位说这个大报啊，今天的《人民日报》说是专访了国家发改委的主任徐绍史，解读“十三五”规划建议。他言道：“中国经济有条件保持中高速增长，那就好啊。”《人民日报》说五年间啊，各级人民法院一共受理了行政案件是166万件，民告官腰杆本儿，老百姓直起来了啊，那可不是吗？依法办事吗？是吧？咱们讲理吗？人民日报，哎呀，你这个事儿啊，也是民生啊，是吧？天凉了，哈，天凉了得供暖气呀，好嘛。新疆乌鲁木齐17家商户说，因为之前头前租这个楼的这个商户啊的欠费，因为历史欠费，结果这17家商户咔吧被有关部门给停暖了。哎呀，前租户欠费，现租户挨冻，你这个事情哪说理去呀？可说呢。今日一句话新闻，这个新京报啊说一好事儿，说明年特高压进京，送清洁的这个电能啊100万千瓦。哎，这个好，太好了。北京晨报说呢，大红门后年完成市场疏解，这个也不错，是吧？另外呢，这个北京青年报言道，发改委就这个双十一知道吧，双十一啊，这个网上要什么热卖啊，五六的，哎，这个提前把这丑话说头里，发了一个提醒书。什么意思呢？要是网购啊，网售，网上卖东西，禁止使用今日特惠等不实语言。今日特惠，明儿呢，后呢，前儿呢，是吧？是一个价钱吗？啊？另外，北青报说，10月份北京发生了3起幼儿园叫诺如病毒感染，疾控中心呢说是显示感染高发期，这个病例呢仍将有所上升。赶上这个月份呢容易得病，大伙儿都注意，是吧？那么说到这个得病的这个事情，咱得看病啊。北青报说了，100多家民营医院下个星期社保卡可以结算，你看了没有？惠民的来了不是吗？今日人物头一位李崇禧，北京晨报说的，就是四川省政协原主席受贿案公开宣判，李崇禧身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0万元，同时对李崇禧受贿财物予以追缴，作案工具录音笔一支予以没收，一并上交国库。录音笔啊啊啊啊啊啊！今日人物之二，这个人是一红通犯，就是红色通缉令通缉的那个外逃犯罪嫌疑人，是吧？姓仲，单立人一个中国的仲啊，仲先生啊，清华大学毕业高材生，国企的业务经理啊，不好好的工作啊，挪用了80万美元炒股，结果全赔进去了。呵，于是乎他挠鸭子脚底板抹油溜达了，跑出去14年，现在呢回来了。哎呀，这14年这日子过的，帮人家打游戏为生啊，要怎么叫游戏人生呢？上法庭的时候啊，笑么劲儿的就来了，哈哈，大家好，哎，露脸的事儿是吗？陈述完了，哎呀，咧大嘴的哭啊！你瞧了没有？早知今日，还是那句话，嘿嘿，何必当初啊您呢？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啊，这个大伙都来了啊！哼。啊，九四幺八，您看您把这两档子事儿给联系到一块儿去了啊，俩这俩事儿不挨着啊，您这不能这样是吧？这个咱们说事情得实事求是啊，老百姓也一样啊，咱们也得有这个理性、客观和公正的态度嘛，是吧？怎么来看时下眼前中国和中国社会？问题是有的，但是呢，前进的步伐那也是提及不稳，是吧？咱们得看清楚了，不是吗？4903，哎，您这就看的就对了，是吧？4395，谢谢您啊，谢谢您，是吧？哪天咱喝豆汁儿去啊？2598，啊，谢谢您。0139，是吧？老百姓办事不求人，这就得首先得实现社会公平啊！你看看，这说的就到位啊，是吧？啊，还有很多啊，微信上的朋友们，春蚕啊，说是这个。可以利用节日搞个促销什么的，但是不能过分呢啊！您说那事儿我知道，一会儿再说吧。秀猫是吧？雾霾，天不好是吧？琳琳啊，说是这个，哎呀，人家说了，虽说我不是那么特别可心这个精细啊，但是呢，也是咱们节目的粉丝儿，谢谢您啊，谢谢您，哈哈，我心向佛是吧？哟，好久不见了啊，有日子没看见您了是吧？是。啊，哪儿化缘去了？我心向佛嘛，是吧？顺其自然啊，今儿有事儿来晚了，不晚，正合适，是吧？经烧，哟，该吃卤煮了，嘿，啊，赶紧的啊，发扬啊，不是阳光啊，阳光，哎，也是啊，供暖费这个事儿，展望未来，哎呀，真是啊，这个餐厅里面真是有能人，是吧？不收开瓶费了，收什么酒具清洗费啊？哈，得亏他们想得出来，是吧？有创意啊！哈，百年基业智叟翁、夭夭枝桃、小罗、敏敏、北京歌少张伯荣、关晓红，呵，一大帮朋友都来了，是吧？都来了，还有这个英师傅、洪生，哎呀，好些呢啊，是吧？这个50后，哟，二马也来了，北京二马是吧？老柳啊，老柳师傅，哟，老没见了，哈哈，这都是新朋友，是吧？很多朋友都来了啊。很多朋友来了，咱们来一段吧，啊，要唱京戏啊，不是，那不行，这成的这个嗓子不利落，是吧？9418说了，哎呦，话是到位了，事儿呢还得接着求人，那就不行，是吧？那就必须得好好的改，啊，还有那个呢，今天啊无聊系列，无聊就别说了，不是我无聊，事儿无聊，是吧？您一听都快睡着了。是吧？睡着了就都听我说完，一生气，噌嘣能蹦起来，